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4面啊，604面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啊！从这个地方啊看起啊，念老的注解，上句觉他，下句自觉，静隐疏悦。专要求法，心无厌阻，自利方便。这是晋朝小慧远法师在《无量寿经》一书里面解释的啊，解释这两句，专要求法啊，这是求法不倦啊，心无厌阻，自利方便。这一句也是告诉我们，怎样啊去求法。怎样去修学啊？专字非常重要，要是爱好，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法喜。学一样东西，如果不能够生欢喜心，那就很难成就。啊，如果充满了欢喜心啊，你肯定会成就。啊，那为什么学东西得不到欢喜心呢？这个我们要深深的去反省，要去观察。啊，凡是得不到法喜，就是没有尝到法味。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说，世味哪有法味浓，是不是？世间包括天上啊，人间天上这个滋味趣味比不上法味，是真的吗？我们几个人修法能尝到法味呢？为什么古人那么容易？那我们看看过去这些祖师大德们，真的是法喜充满了。看看诸佛菩萨啊，细心去体会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得不到？这一定有问题，绝对不是说我们的智慧不如古人啊，福德因缘不如古人，这个讲不通。这个三方面实际上是我们都超过古人，但是我们的学习不及古人，一定还有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沉静啊，印光大师常常告诉我们， 一分诚信，你得一分利益。这个利益肯定嘛，就是法位嘛。你有十分诚信，你就得十分利益。那我们回过头来反省，我们有没有诚信？在现前这个社会里头，沉浸两个字普遍地失掉了，不知道什么叫沉，也不知道什么叫浸啊。这一段事情不能怪我们，为什么呢？从小没人教嘛，那你怎么会知道啊？啊，这两个字是世间法里面成圣成贤，出世间法里头成佛成菩萨第一个因素。那我们要是没有，怎样努力的学都学不像啊，法位尝不到。因为尝不到法位，对佛法的信心呢就不能建立啊。是信佛，实在讲是很勉强的，不是真心的啊。我愿意求往生，这个话也不是真话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一切情执放不下所以学佛难就难在这里。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我们细心去观察，关键就在沉浸。那什么是沉呢？沉跟真是一个意思。啊，真诚。要用真心呢，不能用妄心啊。用真心的人跟信德就相应，用妄心的人不相应啊。妄心是什么？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想想看，谁不用这个心？六道里面的有情众生，全都是用的这个心。啊，所以经上的比喻说得好啊，修道的人像鱼子一样，成道的人凤毛麟角。啊，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把我们的毛病修正过来，我们这才有希望啊。啊，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轮回心。这种心用事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决定出不了轮回，念佛也出不了轮回啊。只可以说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结了一个善缘，这是真的 啊，在阿赖耶里面种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古德有说比喻为金刚种子，永远不坏。这一生不能往生，来生后世遇到缘了，什么缘？真诚，还是这个。什么时候遇到真诚，这个缘就成熟了，啊，往生就有份了。那我们研究经教，无论是哪一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宗派都有得三昧、开悟、明心见性之分啊，都有啊。如果没有真诚心啊，那就再等啊。所以为什么说凡夫修行成佛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在此地啊。中国古时候教育好啊，从小就教啊，人人都懂得。啊，所以成就非常可观。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这2000年当中没有人统计啊，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念佛往生成佛，我想不会在10万人之下。这一个法门，但是其他法门呢？其他法门很难修，为什么？他要断惑才能真正啊，他不能待业往生，但是成就也非常可观啊。真的成就是明心见性，禅宗明心见性，教下大开圆解啊，宗门教下合起来，我们最保守的估计超过3000人，这个成就成绩非常可观了 啊。这3000人是什么人？这3000人成佛了，记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不是普通人了啊。教下大开圆解跟宗门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啊，净宗特别啊，净宗往生理业心不乱，跟宗门教下的成就相同啊。禅宗教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我们净土宗教理业心不乱啊，就是明心见性。事业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没有出十法界啊，但是他出离六道了啊，没出十法界啊。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那像我们这些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断，这个是待业往生了。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凡圣同居土啊，因为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断恶修善啊，这是我西方极乐世界最低的条件。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人天两道啊，这个地方要注意，我们做人的这个条件要去做啊。啊，人的条件是什么？中平实善。啊，天道是上平实善。啊，那么下平实善能不能往生？不能。为什么？下平实善呢，它所感应的是阿修罗、罗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阿修罗，也没有罗刹，只有人天。啊，那么它的标准你就晓得，最低限度的标准，中平实善。啊，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了。啊，中平实善要修些什么？我们今天提出儒释道的三个根，就是中平实善。啊，我们能够将《弟子规》落实了，《感应篇》落实了，《十善业》落实了，你就决定得生。啊，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有三倍九品。啊，我们要力争上游啊！啊，去不了同居土，那就是因为祸断不了，断了就到同居土了。啊，同居土最下的，同居土的下下品是谁呢？是须陀洹，那就不就明白了吗？啊，须陀洹。三界九地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这才能生方便有余土最起码的条件啊。他们也坚信他得定了啊，佛陀教学把八十八品见惑归纳为五大类，这我们常说，同学们都要知道。第一个是身见破了，第二个是边界，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第五个邪见啊，这些东西真断了，生方便有余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我们去的下下品往生。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个太殊胜了，真了不起啊！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人呢？是明心见性的人，是见性成佛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是凡夫，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享受的是什么待遇呢？是化身菩萨的待遇，阿惟越知菩萨。就是明心见性那些人的待遇。这是享福啊，那么大的福报啊。这福报是谁给你的？要知道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换一句话说，是享阿弥陀佛的福报。这个是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你查遍大藏经没有这个想法，只有极乐世界有。欧耶大师说得好啊，那不是个凡人呐。老法师当年在世，他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人，出生在明朝，原籍在清朝。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说你要往生，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不是谦虚，他是讲真话。他说，我如果能够有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真的，一点都不假。为什么？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凡是生到里面的人待遇一律平等。待遇最高的化身菩萨，最低的呢也向化身菩萨看齐，通通是化身菩萨待遇。这个太难得了，所以为什么菩萨都羡慕净土？道理在此地。花藏世界没这个待遇啊。极乐世界有啊。声闻缘觉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没有办法其如十宝图。华藏世界是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图，十法界里面这个四圣法界进不去了。这四圣法界里面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全是方便有余土。那我们就晓得十法界里面的佛念佛往生净土，他是方便有余土上品上生。菩萨却往生上品众生，上品下生大概是菩萨。古人有这个说法。那么身为圆觉呢，一定是中下两品。圆觉是中品呢，阿罗汉则是下品，下三品。阿罗汉有四苦，到极乐世界品位当然不一样。那凡圣同居土是我们去的，这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到凡圣同居土决定有份。 啊，所以偶益大师他在人间实现，劝勉我们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真的一点不假啊！生到极乐世界，物质上的待遇，我们今天讲你的生活待遇是跟法身菩萨平等啊，不但跟菩萨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啊，连我们的身相啊，身的相好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叫真平等的。如果阿弥陀佛长得比我好一点，我比他差一点，那就不平等了啊。解释自摸真金色身啊，四十八愿里面讲的那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方便说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跟大家就我们人间最好的相来做比喻啊。那极乐世界最好的相呢，观无量寿经上讲得清楚啊，他专讲这些事情啊，经常告诉我们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夜夜相有八万四千好，这不是假话啊！祖师大德常常在论述里面告诉我们，佛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跟世尊在观经上讲的相应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决定要去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把这一桩事情作为我们第一桩大事。你想你还有比这个事情大吗？啊，我们的信心沉静心起不来怎么办？研究这一本经教，你要是真的把极乐世界认识了，搞清楚了，认识阿弥陀佛，认识极乐世界，那你就非去不可，你的沉静心就生出来了啊！我们的沉静心没有生出来，对极乐世界模糊啊！啊，听说有这么种事，到底是真是假？啊，所以心里面呢总是忧郁不决啊！大乘经教很多，还想学这个学那个，多了。啊，所以信心不一啊，往生这个愿不肯切啊，这都是我们修学的障碍啊。那些真正念佛往生的人没有别的什么功夫啊，他就是真心真的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真正想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呢相应啊！佛不但是临终来接引他，现前就得佛力加持啊！佛力一加持，你功夫得力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念佛功夫不得力，常常把阿弥陀佛忘掉了。这个忘掉在佛家里面术语叫失念啊，失掉了，念失掉了，常常失念呐、啊。所以这个净念相继，它没有办法，净念是断断续续，它不能相继。相继是一个一个接触，都是净念，都是阿弥陀佛，那就对了。啊，我们常常忘掉。啊，这个呢都是证明我们的心不真，愿不切。啊，我们没有沉浸心。啊，经教特别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出最好的一个汇集本。啊，他的学生下莲居老居士奉老师之命为这部经做注解，啊，他不辜负老师，完成这个任务。他这个注解怎么注的呢？集经论，历代中外祖师大德对于无量寿经解释的集大成，他也是汇集本，太难得了。我们在古界胡大德所有注解里头还没有这种注法，集大成的注法啊，这里面总共用了193种经论注解，所以它内容太丰富了啊！我们读这部注解，就把世尊49年在经教里面所讲到极乐世界的，他都引用了，你看到了啊！中国古来大德、日本的大德、韩国的大德啊，对于无量寿经的注解，他也都选择了，都引用到了。那么学这部注解，你就学了193种经论古字的注疏，稀有啊，真难得了。啊，末法社会动乱，世界灾难频繁，这部书确确实实能自读，能读它。啊，读它一定要先自读。这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好，也讲了很多次。自己未读而能度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一定是自己先得度，你才有能力去度别人啊！那我们依这一部书就能够自度啊！你自己在这部经里头，第一个要熟。熟透了三昧现前啊，就念佛三昧现前了， 三昧现前之后，你不能懈怠，不能停下来，继续勇猛精进，你会开悟。纵然不能大彻大悟，一般讲的大悟肯定会有。大悟之后，你没有学过的经教自然能通达啊，你会证明古人所说一经通一切经通。不但佛说的一切经你通达了，其他宗教经典你一接触也通达，妙不可言了啊！事出世间法都没有障碍。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呢？一切法都是心现实变，你把心识那个根源找到了，所以心现识变的你通通都明白了啊。我们想广学多闻，佛不反对，佛也希望你广学多闻。广学多闻有秘诀诀窍啊，你不懂这个诀窍你学不到啊。啊，今天广学多闻哪里是浪费时间啊，你不懂方法，你学多了学杂了学乱了。哎，一样都没有学通。啊，佛教给我一步经学通了，然后广学多闻，不费力气，一接触就明了。你们看六祖坛经啊，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这个例子不是假的啊。能大师没有学过经教，啊，五祖忍和尚是他的老师，只是半夜三更召见他，跟他讲《金刚经》大意，大概讲将近三分之一，讲到应无所住二生七心，他就豁然大悟。为什么？他得定了，善根成熟了，老师一点他就通了，这一通之后一切都通。啊，五祖把衣钵传给他，半夜叫他赶快走啊，免得些嫉妒障碍。啊，他问五祖我到哪里去，五祖说你是从南方来的，你还回到南方去。路途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在曹侯村，那时候他24岁。无尽藏比丘尼受持大涅槃经，这他不知道啊。啊，比丘尼每天诵经，涅槃经很长， 啊，在中国有两个译本，啊，一个译本是四十卷，另外一个译本是36卷，都是大部头的。啊，无尽藏必须你天天读，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一天念不完的。啊，至少要一个星期到十天，这一部经才念一遍。啊，慧能大师在旁边听啊，等他念完之后，他就把听的那个意思讲给他听。这个经就非常惊讶，讲得这么好，捧着经书向他请教，他告诉比丘尼，我不认识字。他就非常惊讶，不认识字你怎么能讲得这么好？他说，这个与认不认识字没关系，啊，法达禅师到曹溪去参访他，发达一生受持法华经，啊，法华经先分量不多，一天可以念一部，他念了十年了，这种毅力精神值得人尊敬啊！啊，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但是没开悟。到曹溪去参访六祖，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啊，见到老师拜三拜啊，头没着地。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他说我刚才看到你，啊，你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你用现在的话说，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绕慢吗？”啊，他很老实。诵《法华经》3000遍呐，《法华经》一天可以读一部，3000遍，10年呐。啊，六祖就问他，《法华经》是讲些什么？他不知道，说不出来。法达禅师反过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啊，你已经念了3000遍，那背得滚瓜烂熟了，你从头念给我听。《法华经》28品，念到第2品，六祖说：‘行了，不必念了，我全明白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他为什么开悟？3000部定了，心定了，心里头只有《法华经》，所以一点就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再拜离线，老师头着地了。啊，这个都是记载在《坛经》里头的。啊，说明一个事实。真见性全通了，不见性就通不了啊！啊，有定，没有慧的通不了。啊，那么六祖能大师由此可知，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心是定的，没学佛。他心里只有一桩事情，定于一，定什么？他的老母亲，孝子， 啊，每一天上山开个这个砍柴，到城里去卖柴，啊，得到一点钱买米买菜，回家去孝顺父母母亲，孝子，心最贵的就是定于业，他只有一桩事，除一桩事情，他没有事情，对，他清净心。啊，只要定于一，都叫定，都叫禅定。你不能搞太多，不能搞太杂了。啊，慧能大师没人教他，家庭贫穷啊，念书。找老师和送点老师的礼物，他家里没有啊，他砍柴的。所以我们晓得他定在什么呢？他定在他母亲。啊，念念不忘老母亲啊。啊，所以在黄梅八个月，只有他保持了清净心，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用清净平等心对待，啊，用谦卑赞叹别人，礼敬别人，啊，人人称赞他是个老实人，他是个好人，没有坏心眼。啊，最后他在五祖麾下大彻大悟。啊，五祖一生学生当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他一个。玄秀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玄秀是解悟，能大师是真悟啊。那么这些人给我们做的榜样，不但是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种方法啊，我们有了信心，还勉励我们去真干呢。啊，我们会得到像他一样的效果，像他一样的成就，这就对了。啊，专求专要求法一门，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心无厌足，不疲不厌啊，自利方便啊，真能够守住，这就是持戒啊，守住这个规矩，一门深入啊，其他的放在一边，开悟的时候再看，你全都懂了，没有开悟的时候浪费时间，而且你学习的心乱了啊，结果到最后学成什么呢？全是知识，没有智慧啊，那就完全错了，那不是学佛了。二是把佛法经典当作世间学书去研究了。这样的人很多很多，不止现在，古时候有啊。 啊，如果懂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成就的人会很多。啊，那么现在佛法里头没有大善知识出现，无论在家出家都没有，原因是什么？不懂得方法啊，祖师大的这些示现我们忽略了，啊，受到现前教育思维的影响，都是想广学多闻。啊，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广学多闻。啊，父母认为是正确的。要叫小朋友学很多东西，什么唱歌啊、跳舞啊，什么什么玩意都学。啊，把小孩累坏了。啊，功课太多了，太杂了。啊，所以现在小朋友没有古人那么幸福。古时候小朋友只学一样东西，绝不可以同时学两样。啊，只可以说一样学会了再学一样。啊，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为什么呢？要专。古人遵守老祖宗教学的原则，教之道贵以专。啊，那么现在是贵以杂，它不是贵以专。啊，现在人都想读杂，要读。啊，结果学到之后筋疲力倦，没有一样学通。这一个指导的理念错误害了多少人呢？多少英才因为这种教学的理念埋没掉了。啊，中国世世代代都有贤圣贤出世啊，为什么现在没有？现在人头脑绝不输给古人啊，之所以不能成就，全是方法上的问题啊，方法错了啊。我这一生就沾了一点边缘啊，有那么一点沉浸心，知道尊师重道，知道尊重古德的这些典籍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十年啊，李老师对我们的教学是一门深入啊，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东西啊，决定不许可的。一样学会了可以再学一样，他的标准很低啊，不像古人那么严格啊。他的标准，你学一部经，这一部经能上台去讲，他在下面听，哎，你没有讲错，算这一部啊你学会了，你才可以学第二部啊，同时学两部。他很干脆告诉你，你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得这么一点利益了。这么多年我很想学古大德， 啊，李老师也常常赞叹的，古大德守住一个老师，住在一个道场十几年、几十年不下山，啊，他成为一代祖师。这个要有大福报，我们没有这个福报啊！所以一生呢，过着流浪的生活，从出家开始，在寺院里只住了一年啊，就在流浪了。哪个地方请讲经，他喜欢听什么，随缘呢、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所以这么多年也讲了几十部经啊。啊，这不是我自己意思。啊，以我自己，我只希望讲一部经，不是恒顺众生。啊，讲那么多。啊，早年香港玉明法师也是住在尖沙咀，啊，他那个小庙距离这里不远，遇到我跟我开玩笑啊，哎，这是法师，你是老来福啊！啊，年轻的时候到处奔波，年老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福报了啊。我们在这里有个什么小道场嘛，他来看过。我们这个道场比他大，他只有一层，我有三层。啊，所以我想的时候要定下来。啊，85岁了，才有这个缘分能够定下来，不想再跑了。啊，定下来，我也是讲一部经的，专讲无量寿经。这一遍，我预计大概10月可以讲完，讲圆满了。啊，大概是用了1300个小时啊，这也算是一部大经了啊。讲完之后讲第二遍，二遍讲完讲第三遍。那有人问我《华严经》呢？这就是《华严经》。这个话不是我说的，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说的，这个居士了不起，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他的著作很多，啊，他有《无量寿经起信论》，他说的。啊，有华严念佛帐是他做的，啊，他说的话了，《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是一不是二啊，这话讲的有道理啊。 啊，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归无量寿。啊，所以没光系居士在这个经的序文的写了很长一篇序文，讲得很清楚，讲得很好。啊，这一部经不但度现前众生，往后世尊末法九千年的众生都是这部经得度。啊，梅老居士的话我们可以相信他。啊，所以自立方便就是一部经，一门深入。一句阿弥陀佛，念念别忘记。中峰禅师说得很好，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你能不往生吗？你决定往生啊。为什么呢？心是阿弥陀佛的心，愿是阿弥陀佛的愿，言是阿弥陀佛的言。阿弥陀佛是什么言呢？南无阿弥陀佛，这是阿弥陀佛的言。啊，行是阿弥陀佛的行，心愿解行全是阿弥陀佛。你决定得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得到大圆满。啊，欧耶大师讲得不错啊。欧耶大师的要解，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说，即使是古佛再来替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讲绝了。欧耶大师的身份没破露，我们不知道。那么从印光大师这个话来说来看，他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肯定也是观世音菩萨之流的，不是凡人的。啊，凡夫做不出来。啊，所以自利方便要懂，只要有方便法的时候，没有不成就的。啊，自己成就了，常与广舍之无体等呢，证明利他。啊，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别人。实在讲，现在佛法衰了，自己没有成就，也要帮助别人。那怎么个帮助法？我们当年在李老师的会下就遇到这个问题。老师勉励我们，劝我们出来讲经，我们自己没成就啊。啊，老师给我们说什么呢？没人讲了，你要不要出来？没人讲了，这个问题严重。那讲错了，这不因果。怎么个讲法？老师教给我们讲注解，啊，讲古人的注解。讲错了，注解的人负责任，这个很好啊，把责任推给别人了。啊，所以老师教我们呢，是用这种方法。啊，一定要以古人的注解，这最好是古大德。为什么？古大德是开悟的人， 啊，现代人的注解没开悟啊，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程度不够，看古人注解又看不懂啊，现在人注解好容易看啊。老师教我们古注为主，实在遇到不懂的地方，参看现在人注解做参考，一定要以古注为主啊，一面修一面学，一面要依教奉行啊，真修嘛啊，修里头有个关键啊，也有个诀窍，你都要懂。这个窍门是什么？就是放下啊。头一个放下欲望，欲望多的人不能学佛，也不能学道。学佛学道的人，他第一个条件清心寡欲，你才能学习。为什么？你才能放下。欲望太多了，你放不下了啊！放不下是凡夫啊。所以你看《大乘经》上佛讲的多清楚啊，放下执着，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你就成阿罗汉了，你就出六道了啊。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你就超越十法界了，你就成佛了。你看成佛这么简单，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慧能大师能够成佛，就是当下全放下了，起心动念方分别执着同时放下啊，这种人很少。这叫什么？顿舍。他没有次第的，同时一下舍掉啊，放下就舍掉了，顿舍、顿悟、顿证，一念之间呢，啊，这也就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智难行矣啊，你要把道理搞通难了。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你要想干的话太容易了，念头一转就成佛了，就是你放下就是啊，关键就是你放不下。放不下是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般若经上所说的啊，要知道世尊在世讲般若讲22年了啊，49年，22年讲般若，你就知道大乘佛法的核心是般若，般若是智慧啊。世尊留下来这一部经，这是分量最大的600卷啊，华严经才80卷呢，600卷呢啊，600卷经讲什么？从头到尾看一遍，看几个月啊。我在年轻的时候这部经看了一遍，我就没再看第二遍，没那么多的时间啊。我总结这部经12个字啊，这一部大般若所讲的是一切法 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讲这十二个字，事出世间一切法，包括诸佛的十宝庄严土啊，包括华藏世界，包括极乐世界，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理太深了啊！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一点都不错。你就晓得这些现象怎么来的，六道从执着来的。所以佛说了一句话，总原则，总的原理，一切法从心相生，你有执着就有轮回，执着没有了，轮回就没有，就像一场梦一样，醒过来了，全没有了，不是真的。啊，到不起心不动念呢，十法界没有了。啊，声闻缘觉，啊，不分别，声闻缘觉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菩萨跟佛没有了，一切唯心造啊，心心识变呐，啊，一真法界，这了不起了。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宝庄严土，华藏世界，它从哪来的？它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它就没有了。不是一切法是这么回事啊？那么有的时候它到哪里去了？它回归自信啊。净土讲的常寂光土，它回归常寂光了。常寂光是自性，常寂光我们看不到，我们肉眼看不到，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遍法界虚空界。啊，你进入常寂光了，我们一般讲身心。与常寂光整个合成一体啊，一切诸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进去之后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众生有感你就现身，所以它起作用，它不是死的啊。现在我们讲有机体，它是活活泼泼的，但是它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现象，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说不可得了啊，无所有毕竟空啊，但是它真有，它真存在，能生万法啊，众生有感，常寂光里面这一些妙觉如来，他真的就有应啊，遍法界虚空界，任何一处众生有感，他通通都应啊。佛法到这个地方究竟圆满了，因为他什么现象都没有，所以科学跟哲学都达不到，因为科学跟哲学都不离开思维，思维是第六识啊，执着是第七识，必须把思维跟执着放下，自信就现前了，你见到了，只要你有思考，你有执着，你永远见不到它。啊，这就是为什么科学跟哲学 没法子发现的，达不到。佛说这桩事情为证方知啊，什么证呢？放下就是啊，你只要放下，你是真的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表演，在菩提树下入定，放下了啊，放下什么？放下过去十二年所学的啊，他十九岁放下了家庭，他是王子，放下了王位，放下了宫廷的生活。这是这个我们现在明白了，放下烦恼啊，烦恼障放下了，那出去学习去参学，他是好学多闻啊，十二年参学印度的哲学，这学派宗教他通通都学过，知识丰富啊。啊，三十岁这一年在菩提树下把这个放下了，这是什么？所知障。二障呢，十九岁烦恼障放下了，三十岁所知障放下了，他没障碍了，所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学的东西越多，记的东西越多，这所知障。佛法的殊胜就殊胜在此地，跟世间法不一样也就在此地啊！佛是门中一法不离，你才能大彻大悟，你才能够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呢，跟你说佛是门中一法不舍，这怎么回事？千处祈求千处应，这观音菩萨的话了。变法界虚空界，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不舍，大慈大悲，不舍一法啊。可是要不离一法，你才能证得法性啊，自信，你才能证得啊，只要有一个念头就错了，就不能证得了啊。不许有一个念头，念头都是妄念，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就见性了，有念就不能见性啊。道理在此地，学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这才具足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智慧德能相好，现无量无边的世界，叫能生万法啊，所以这是利他啊。今天我们利他要遵守李炳南老居士的教诲，讲注解就对了啊，绝不能够离开注解，注解彻底明白了可以发挥啊，你可以引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特别是现代的科学，很多发现呢跟佛经上讲的相应啊，可以拿它来做证明啊。所以 佛法是活活泼泼的，不是死东西啊。啊，看古人注解看多了你就晓得的内容丰富，字字句句含无量意啊。这些古来祖师大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通都对，没有讲错的，只看你从哪个角度上去想。我们从注解里面也能够体会到那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的善根根性啊。因为注解讲解都是要面对着众大众，大众根基一定要契机，不契机你别说了啊。这从这里能体会到各个朝代众生根基不一样啊，你看他解释就不相同啊。他在那个时代肯定那个时代的众生根基跟他相应，才认为这是好东西才可以留下来啊。如果不相应的注解错误的早都被淘汰掉。这个话方老师跟我说过，李老师也跟我讲过啊。古时候唐朝时候没有印刷，都是手写的，你不是好东西谁有那么大的功夫把你抄起来传给后世啊？真的太好了，你佩服到极处啊，才下功夫给你抄出来抄写留给后世啊。宋朝发明了印刷，木刻也很困难呐、啊，也相当不容易啊！啊，一个人一天辛辛苦苦，能不能做一本书，大概差不多就一本。啊，一天只能跟印一张一张的印啊，没有机器啊。啊，木刻本用什么松烟？啊，我在今年开经处参观过，老方法。啊，松烟刷子，把刷匀之后，这一张纸再把它铺平，啊，用压力轻轻的压，再一张，是这么来的呀？啊，一天能做多少张？顶多做一本两本。啊，这线装书。不像现在印刷术这么发达这么方便啊。在那种这个环境之下，而且书的成本很高啊。我们过去古老的不知道，民国初年的我晓得啊，抗战之前啊，我们生活在农村啊，你看商务印书馆出的词源啊，上下两册那个老本子词源啊，好像是32开的本子，不大，定价大洋5块钱，五块钱多大数字啊？给诸位说，大概是5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你就晓得书是多贵呀！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买不起书啊，怎么办呢？老师，私塾的老师上课都教古文，古文全是自己手抄，学生自己手抄。啊，没有钱买书啊！啊，我们最初学佛经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全台湾印佛经只有3家，规模很小。 数量很少，种类很少。我们想读的书找不到，只有到寺庙找大藏经、抄经。啊，大藏经不外借的，啊，可以在那里抄。啊，信息驾驶一天的时间，大概一天可以能抄一万多次。啊，现在人的福报大了，自己家里都可以拥有一部大藏经，啊，自己家里面可以拥有一部四库全书，在从前皇上都做不到。啊，乾隆皇帝啊，他也只有一套四库全书，啊，一套四库会要，没多的。那个时候会要全国只有两套，四库全书全国只有七套，真的是宝啊！啊，无价之宝啊！啊，哪像现在这么方便。这都是讲方便法，自利方便，利他方便，所以要常常想着帮助别人。我有多大能力，就帮多大的忙。啊，态度呢？夫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不会产生错误。”啊，我不是圣人，我没有开悟。我不知道东西还很多，我知道，我跟你讲，我不知道这一段，我不晓得意思，我不懂，老老实实说，不丢人。啊，最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要充面子，那就会背因果了，那就会做错了。啊，老师告诉我们，他说你不相信，你看古人注解。有些段的经文看到这有很多意思，为什么他轻描淡写几个字就过去了，他也不懂。哦，我们才恍然大悟。那这祖师大德他也不懂啊，所以他就把原文写上去，他不加注解。啊，我们才明白了。啊，你不说没有过失。啊，那你说错了，你得背因果啊，所以有把握，确实不错啊。我们全根据祖师大德的啊，这一部《念老》这个注解，别开生面了，全是引用经论来解释，以经注经，用祖师大德他们的著作。啊，就是无量寿经注解或者其他经里的注解来注解我们这些经文啊，都是用古人的，他自己的很少啊，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啊，那么今天我们有两部书出来了，这都是古书，没有注解的啊。一个是《群书之要》，一个《过学之要》啊，《过学之要》是四库里头的原文啊，这是古大德将些精华最好的东西揭露出来啊，等于是小四库八册啊，分量很大，有好几百万字。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学习呢？我们就是这些祖师大德这个方法，我们明白了，我们体会到了，我们找古今的注解。 找原书的注解，把那一段揭露下来。啊，如果它太深了，我们用白话文来解释。啊，这就不会有错误，不会有根据啊。啊，我们帮助初学的人，让他有兴趣，让他说这个粗浅的意思才能懂，慢慢的说，一代一代啊，会深入。啊，将来这些东西，那会有大通家、真正开悟的人，啊，到他们那个时候，才真的发扬光大。啊，广度众生，不是我们这一代啊，我们这一代是借这个棒，把这个棒叫下去，不要让它中断了。我们干的是这个任务啊，啊，所以决定离不开古主啊，好的东西古人都有主意啊，多收集，多参考啊，多去琢磨。去体会，推陈出新啊！今天这个社会，今天人需要些什么啊？你从旧的东西里面就会有新的思维出来，能够帮助现前解决问题啊！没有后头的基础，你东西从哪来？啊，所以你的思维、你的讲解都有根据啊。啊，古人根据经，今天经我们看不懂，我们通过古人的注解再去学经，啊，慢慢经懂。总的要有悟性，事出世间法都要靠开悟啊！啊，开悟真诚清净平等，下头觉就开悟了。这真诚是根啊！啊，真诚心。不是用在哎呀，我这求学问、求佛法，我这求传统文化，我要用真诚。我处事在人接物就不诚了，错了。一诚一切诚，你才会开智慧。啊，待人接物都是真诚，啊，你才会得清净。清净是不染物。真看开了，真放下了，啊！想象般若经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能不放下吗？放下就清净了，啊！再从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要把那个不平的心磨平。这叫真修行，这叫真功夫啊！我们修净土的人用什么东西来磨呢？阿弥陀佛啊，圣经善缘阿弥陀佛，逆境恶缘也是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就平等了，都摆平了，法子妙绝了。所以阿弥陀佛你都会用啊，你要不会用的时候，你平常的生活当中还生烦恼，你说你可怜不可怜？不会用吧。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啊，你起心动念动什么呢？动七情五欲，动心就生烦恼了。哎，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归到阿弥陀佛里去。啊，把那些烦恼习气一扫而光。这叫真会念佛，这叫真修行，这叫真会用功啊！一定要保持身心清净， 你就健康长寿啊。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你才能解决问题啊！无论是你自己的问题、家庭问题啊、你们公司问题、社会问题，通通是清净心真能解决啊！你每天忧愁那烦恼的时候，那是决定不能解决的。越是做大事，心越要清净啊，决定不生烦恼，你的事业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啊？啊，所以经题上好啊，清净平等觉，这是因呐、啊。果报是什么呢？上半部，大乘，大乘是智慧，大乘是大智慧，无量寿，庄严。啊，无量寿，无量光啊，庄严是美好啊！啊，我们今天讲的真善美是庄严，佛家讲庄严啊，大乘无量寿庄严从哪来的？从清净平等觉来的啊，觉了，大乘就出现了啊，平等了。无量寿现前了，清净的后的庄严出现了啊！你是会修因，你就会果报就现前下面是会疏曰：菩萨求法为利他故，所得法呢，必为他说。为一切众生尽无量劫而无疲，譬云：啊，这是祖师说的话，解释这两句经文：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啊，菩萨求法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为自己会懈怠，会懒惰，那我不想学了，算了，休息休息吧。可是为众生呢，这不行啊，众生那么可怜，那么苦，那你一天不帮助他，他就痛苦一天。是为众生，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在推动你，你必须是精进不懈啊！我早一天开智慧，早一天得三昧，众生就少受一天苦；我晚一天得到，众生就多受一天苦。这个众生里头，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亲朋好友，能忍心吗？啊，菩萨这个精神从哪来的？他又不要名，又不要利，他什么都不要，为什么那么精进？这说出来了，为利益众生呐、啊，啊，为帮助苦难众生呐、啊，所以他所学的、所得的，啊，哪怕是一点点，他都会很欢喜为别人说。现在的话是跟大家共享。跟大家分享啊，因为他是为一切众生，一切苦难众生，一切六道众生，所以经无量劫，这是讲时间之长，他永远不会疲倦，不会疲倦，不会疲倦。底下一段，戒如琉璃啊，这是一句经文，戒是戒律， 为戒定慧三无漏学之首。啊，什么叫无漏？这是佛学专有名词。啊，佛用器皿做个比喻，啊，比如说这个杯子，如果有破损，这里面沉水就漏掉了。无漏它是完整的，它没有破损，举这个意思。漏叫烦恼，把什么东西漏掉了？智慧漏掉了，功德漏掉了，啊，福田漏掉了。啊，怎么漏掉呢？烦恼。啊，既然这个东西破洞了，破洞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五个破洞，怨恨恼怒烦十个破洞，所以你装东西全漏掉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叫无漏。啊，你的智慧，啊，你的德能、相好、功德。一点都不漏出去啊！佛是把这个漏啊作为烦恼的代名词啊，无漏就是没有烦恼，烦恼断了。三无漏学啊，这个三就是戒定慧啊，戒定慧叫无漏学啊，戒是摆在第一了。我们从哪里学起？从第一学起啊，要守规矩，古时候从小教啊，什么时候教啊？母亲怀孕就教，叫胎教啊。中国古礼有胎教的礼啊，妇人怀孕之礼啊，做母亲一定懂得，起心动念会影响胎儿，言语造作也会影响胎儿，所以思想不能不纯正，绝不想不善的东西，绝不可以说不善的语言，绝不可以做不善的事。为什么影响胎儿啊？你都能够注意到了，很小心很谨慎，这个小孩生下来的时候非常好养听话，为什么？从在胎里头就教好了。外国人不知道啊，啊，这个胎教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晓得，而且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啊，那么小孩出生下来之后，你就要知道，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在模仿。啊，所以凡是不善的、不如法的，都不要让他看到，不让他听到，不让他接触到。啊，所以母亲就要把关了。啊，母亲要这个关要把好啊，任何人跟小孩见面都要端庄有礼啊，要规规矩矩。为什么？他在学，你不能把坏样子给他看啊。所以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圣贤出来，有道理，他从小教好。啊，现在这一百多年没人了，原因是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啊。中国这个胎教到满清末年、民国初年还有啊，做母亲的时候还懂得啊，可是中日战争之后没有了。中日战争之后啊，中国的家没有了啊， 天天打仗啊，逃难啊。我们从小就逃难了啊，所以九岁就学做家事，煮饭、洗衣服、缝被子啊，通通要会干。为什么呢？怕在战争当中，家打散之后，你小孩自己要能够活得下去啊，所以从小注重在生活教育啊，这是环境造成的啊。所以对于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就不讲了，没人讲了啊，你也没机会学了啊。所以中国传统教育彻底崩溃啊，是在中日战争啊，前天嘛，七月七号啊，七七抗战，好像是民国二十六年啊，这个战争爆发，我们最大的损失就是把中国家庭教育没有了，中国的家没有了啊，而维持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的安定，国家的长治久安，靠什么？家的力量最大，家家都把人教好了，从小就教好了，所以人人是好人，人做的事事事是好事啊。他的标准就是思苦啊，无能五常四维八德，中国几千年来就叫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是这个的发挥啊，这个好像是根本呐、啊。四书五三经是他的职业，四库全书是他的化果。都从这个根里生的啊，根没有了，社会就乱了啊。今天如果要社会恢复正常，恢复安定，恢复和谐，还得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不但这个东西能救中国，英国汤恩比波斯说能救世界啊。他在七零年代说过，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在中国，不在印度啊，印度佛法没有了。孔孟学说是中国的，大乘佛法也是中国的。这一套东西能救国家、救民族、能救全世界，能帮助社会安定，能化解地球上这些灾难。那么今天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信心，你相不相信？他不相信就完了啊！所以今天真正的危机可以说就是信心危机。如何树立信心是今天第一桩大事啊！啊，一般人讲头等大事啊！啊，如何树立信心？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相信孔孟学说，相信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还是可以救的。如果信心没有了，灾难是无法避免 啊，那么我们相信学佛的同学比较有一点信心，但是信心还不够，要加强。怎么加强呢？学经教就加强了。为什么？破疑生信。啊，儒家、道家、佛家这些经典都多了。啊，还可以参考科学家的报告。为什么呢？你跟佛法一相对呀，很多都是佛法里讲过的，他们现在才发现。啊，佛在3000年前就讲的那么透彻，比他讲的还圆满。我们的信心在十足啊，有了信心那就得真干啊，我们要落实啊，把圣贤的教诲、经典上教诲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世待人接物啊。戒是什么呢？弟子规是戒，感应篇是戒，十善业道是戒，是根本戒啊。如果把这个东西丢掉了，这三样东西在过去，特别是弟子规跟感应篇啊，弟子规可以说是胎教就开始了，所以叫父母做到啊，影响胎儿啊。小孩出生到3岁，这100天1000天，这1000天叫扎根教育啊。古人谚语说得好，3岁看80，3岁这一天入三一千天教好了。弟子规他虽然不会念，他全做到了。为什么呢？他跟母亲学的啊，母亲做出来了，他看到了啊，他听到了，所以他就学会了啊。3岁看80，80岁都不会改变，根扎得稳呐。啊，那么3岁以后，慢慢的是懂得一点了，啊，大一点了，母亲教他因果教育，因果教育到哪里学啊？还有城隍庙啊。啊，我的因果教育是城隍庙学的 啊，母亲一年至少到城隍庙烧香啊，得有5-6次啊，带着小孩去烧香啊。你看阎王殿就告诉你，干坏事，干这个坏事，这个果报，那个坏事，那个果报，哦哟，这吓死人啊。一生都害怕啊，想到有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就想到阎王殿那一些塑像，他那是教育，因果教育啊，根深蒂固啊，受伦理道德教育，不好意思做坏事啊，啊，羞于作恶。但是懂得因果教育，不敢做啊，人自自然然他就有规范了，他就向伦理道德就靠拢了啊。那么现在这个都没有了啊，现在小朋友教育叫什么啊？大概父母都忙到事业去赚钱去了，好像人生赚钱是第一个目的，错了啊，人生的幸福快乐与金钱不相干，与地位也不相干啊，与伦理道德相关啊。所以现在小朋友你看看，眼睛一张开就看电视， 那电视教的什么？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从小就学会了。啊，所以长大他叛逆，他会杀父亲、杀母亲、杀兄弟，是吧？正常现象，因为他从小出生，他就接受六教。因果不能不懂得了啊！小孩要好好的教啊，要负责任呐、啊。为什么小孩教好了，他能够救国家，能够救世界？那你没有好好的教的时候，那他将来就成为一个败类，祸国殃民。啊，甚至于搞得你家破人亡。所以小孩的教育太重要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